密云云蒙山晴，零下6度到零下22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零下1度到零下12度。门头沟灵山晴，零下7度到零下18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 我是叶培龙。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西音乐广播提供的环球旅行家系列节目，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春节快来吧。 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佳节到，好运跟你跑，财源进腰包，春节齐欢笑。 哎呦，你这个不错哈，我也来给大家送一幅对联吧。上联是金鸡报晓九州泰，下联是神犬护门百姓安，横批 狗年大吉。 过年好，过年好， 过年好。 新春佳节了，大家有这个假期可以去挥霍一下。 嗯，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的是出去走走。 对， 这七天呀，到底去哪儿呢？ 对呀，所以作为地地道道的山西人，我们今儿也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山西有什么好玩的吧。 对对对，请大家来山西玩一玩。 嗯， 当然山西的这个太多了，你看平遥古城、五台山、云冈石窟、雁门关、应县木塔、悬空寺、绵山、皇城相府、乔家大院等等等等，这一期节目可是说不完呐。 哎，所以说今儿不是过年吗，我们就要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我们这么多景点里边最有浓浓年味儿的一个地方，我们的 平遥古 城。 The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Han cities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It retains all the Han city features, provides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cultural, soci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Chinese history. 平遥，一座穿越时光的古老县城，一脉传承千年的晋商文化，一份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平遥现在都已经走向国际化了。 对呀、啊， 都已经是双语宣传片了。 早就是了。 为什么说过年要来平遥？年味儿又在哪儿呢？大家别着急，我们这就给大家一一来推荐。 对对对。平遥呢，每年春节啊和其他地方都不同，这个年味儿特别的浓。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有平遥中国年，今年不例外啊。我们从平遥县委宣传部的节庆办了解到，今年的我在平遥过大年活动2月8号小年儿拉开帷幕。你看，有这个书画展呐、老照片展呐、然后新春赏灯会、冰雕冰灯展、古城社火闹新春等等活动都在这个古城里，只要您步入古城，随处可见呐。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一个社火吗？ 对啊， 这个可能要和大家来解释一下。搭档，你知道什么是社火吧？ 你说北方人我们都叫社火，其实就是在春节期间传统的狂欢活动的集合。 嗯， 像什么高台呀、高跷呀、旱船呀、舞狮啊、舞龙、秧歌等等等等，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社火表演。 根据地域不同，它也是有一定差别的。 对对对， 在我们的平遥，这次的中国年社火活动就会有迎宾仪式呀、县太爷出巡，还有规格走秀、杂技表演，有太多了。就是走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街道里，你就发现周围都是包括有县太爷、丫鬟呀，穿着古装的这些各路角色呀，真的是让你全方位360度的体验一把穿越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就人在画中游啊，你在剧中，剧在你身边， 是就感觉仿佛自己是穿越回了古代。 嗯， 我们俩就提前给大家到现场去踩了踩点，还真是给大家在这个平遥发现了能让你玩穿越的地方。 哎，真的是， 我们回到了这个童鞋庆前，让大家体验一把用这个银票去换取银子的过程。 有好多小朋友在这儿等着， 大家听听小朋友们在取钱的状态啊。 小朋友， 你的钱是哪来的呀？ 你怎么取到的？ 换的。 拿什么换的？ 银票。 银票。 那你知道你手上拿的是多少钱吗？ 白银一两。 不知道。 不知道。说吧，取了多少钱呀？ 你说我们取了一个呢，你看这上面写了，这一串叫同源20钱，这个叫20钱，一个叫1钱，有20个，那这个叫黄金1两，知道了吗？ 对，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哦，我们是从江苏。票号我觉得这个挺好，体验度特别好，适合大人小孩。平遥古城我觉得保护的挺好的，挺原汁原味的，因为中国的另外两大古城我也去过，但我觉得平遥住宿啊这些比较有特色，保证的比较完整。 你看就像游客们说的一样，我们平遥真的是四大古城里保存最完整的一个。这家童鞋庆呢也算是晋商票号当中的后起之秀。您知道吗，古代啊这个地下钱庄可是不得了啊，只有工作人员才能下来。今天呢我们是走到了地下的这个钱库当中去体验了一把，参观了一下，也算是幸运。不过我们了解到啊，在春节期间是完全开放的。 是，大家就很幸运，你知道吗？以前古代人真的是不可以下去的。 对对对，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面那个金库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也请王掌柜给我们讲一讲。 怎么称呼您啊？ 我姓王。 王掌柜。 行，在金库都是保密地方，其他一般人不让下来。 那如果遇到大客户呢？ 大客户就从那提款口上往起提。哦，现在的是开放，他就进库的随便让你参观了， 给大家一个体验的过程。 对对对对，那这个怀票就是有30两的、50两的、100的、200的、500的，就下来体验这个拿怀票提款的个过程。 金子或者银子给了他们之后，把汇票留下，然后再把汇票交账的时候交上去。 对对对对对，也下面一共10个窑洞。 10个窑洞。 10个窑洞。 全部放钱吗？再 过是过去都是放钱的地方。过去存放过1700多万了嘞， 1700多万 了。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个亿了，库房最大的一个金库。 300个亿呀、啊！ 对呀、啊， 你说这是什么概念？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讲叫做金融哈，如果是金融上300个亿，它只是个概念和数字。你知道当时真的是有300个亿的流通啊，这个很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呢，平遥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甚至影响全球。不得不说，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是太智慧了。 他们最聪明的就是，也是让我最记忆犹新的，就王掌柜说到了有一个提款口。 对对对对对。 我们当时有去看到，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提款口特别有意思。其实钱呢是运送到井口，然后呢工作人员会从这个井里把钱提出来。 对对对，你想嘛，过去的票号跟现在的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说票号呢就是最初银行的一个雏形。 是。 而且要说到票号，就必须提到我们平遥的日升昌，那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 这边呢我们要参观的是中国最早的第一家银行，就是票号。在公元183年的时候，在清代的道光年间的时候，票号这个行业诞生了。票号业的开办呢，结束了中国长期靠镖局压款的落后局面。票据出现之后，它首先要做什么呢？防伪。他们提出了4种防伪手段。第一个防伪呢，是他的笔迹防伪，在写票的时候都由专人来书写，笔迹成为票号的第一个防伪。第二个防伪呢，是印章，他会在金额上、日期上重要的环节加盖印章，印章刻得特别精细。而他这个印章的内容大多数呢是花鸟鱼虫啊，或者呢是贴近生活，或者呢是吉祥图案，就是财神爷。还有票号的第三个防伪呢，就是水用，他会找当地的造纸厂签合约。最关键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里面加了蚕丝，加这个蚕丝之后呢，纸里面呢有那个纤维了，纸快干的时候呢，他会用竹签呢把那个纤维用竹签给拨开，然后把日升昌记银行这个字号的名称呢这4个字藏到了纸里面，干透之后拿起了透纸光就可以看到。这是当时候票号的第四个防伪，密押的防伪。密押呢就是密码的意思，这种呢是用汉字来代表数字，表面你看到的只是那个工作守则啊，其实它在票号里面代表的是密码。第一组他这样去讲，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稀释书章，细释书章。但是我们在深入看的时候，一行是6个字，2行12个字，这12个字刚好呢去代表一年当中的12个月。1月份呢第一个字谨，2月份房，3月份假，这样以此类推。然后第二个表达，你看从堪笑是轻薄，天道最公平，眉心图自立，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 一行是五个字，五六三十个字儿，三十个字儿刚好又符合了一个月的三十天，它只讲农历，没有公历，农历的前面是月份，后面是日期，把这两组这个字儿一抽出来一搭配，就会出现几月几号。而申昌这样的密码呢，用过300多套，这是300多套其中的一套而已啊，这就是当时候的一种利用汉字的这种防伪密码的防伪，没有一起案例假票猫年前的事件没有发生过一起，说明他这个当时候的管理非常非常严谨，就是防伪这个体系非常严格。 哎呀，我真的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哈。不过说实话，正是因为有了博大精深的这种历史典故，所以我们的讲解员呢才能讲得如此的游刃有余。 其实我们走到古城中心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什么南大街呀、衙门街啊、东大街、西大街，这几条街都是最热闹的地方啊。里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像酒吧呀、民宿呀、餐馆呀、小吃，你可以尽情在这儿逛。 对， 然后就是那种边逛街边吃，特别有意境哈。你像可能小酒馆、酒吧这些就是年轻人的首选，还有一些文艺的客栈也有很多朋友会去，另外就是吃吃喝喝，感觉就是有一种到了丽江的感觉、啊、 对、 但是这儿有丽江没有的好吃。 有一首歌叫夸土产，平遥的牛肉是泰国的饼，清雪的葡萄是铁个硬硬，然后这里面就说我们这个山西的土产，关键第一位就是平遥的牛肉。 你唱得很好吗？ 我有晋中味道。 对，平遥的牛肉，其实说到这么多吃的哈，推荐大家一个地方吧，就是不需要你把这些全部都吃全，而且价格不贵，每一样他就给你上一点，你又能全部尝到又能吃饱，然后还特别有特色。 你别卖关子，你赶紧告我是哪儿。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晋升炉食铺 啊。晋升炉食铺， 是的，这个晋升炉食铺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我们俩也在现场给大家先踩了踩点吃了一顿，听听看。 我们今天来到这家店呢叫做晋升炉食铺哈，有很多小食，然后可以在这里供大家选择，就是你点一份套餐里边就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小吃。 这个油茶放在咖啡杯里喝感觉不一样，再加一个搅棒，上面还打了奶泡，应该是这种叫古奶奶。 有没有觉得中西结合？ 对，主要喝得很洋气。我觉得老外这样喝油茶，他也会觉得这个饮料不觉得陌生。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创意和想法真的很好，在油茶里边放了奶，但是呢它又不局限于说我只是油茶兑了奶又在上面打了奶泡。 对 啊，就会有一种很时尚的这种都市小资的感觉，在古城和现代相遇。 大家走着走着会觉得身上比较寒冷，确实北方的城市 是。 然后坐下来呢喝一杯热乎乎的古奶奶或者油茶，然后吃一吃我们地道的平遥美食。你看平遥牛肉，有碗托，有煎包，然后有这个靠姥姥，然后觉得要是饭量大的朋友呢可以来一碗牛肉拌面，或者是这个腊肉拌饭，然后如果说还觉得不够的话呢，餐后还可以吃上两个这个绿豆糕的甜点，觉得胆固醇不够的话可以吃两个这个熏蛋。 而且我对这个鸡蛋特别期待，我想知道就是它的口感是不是真的会跟别的有很大差别，因为它是用木材熏烤出来，在熏制牛肉的过程当中顺便熏了鸡蛋。 那还不赶紧尝一个北方人特制的这种皮冻，就是拿猪肉皮熬出来的皮冻。我觉得如果上四大盘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压力，就这种小碟小盏的吃起来呢别有风味。 是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喝了一口它这个黄酒，果然就像那个店长刚才跟我们介绍的说，其实它这个黄酒不仅仅是有酒味，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丝丝的甜，就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我觉得平遥是一个适合一年四季都来旅游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平遥人特别会生活，他们会在忙碌的时候呢去让自己的身体精神状态啊，包括工作的节奏啊， 忙起来 做出的美食啊，然后店面啊都会非常洁净。 是的， 忙起来，然后呢闲下来的时候呢又会自己去享受生活。 对， 所以他既是店主，是店员，是掌柜的，是东家，但是又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平遥人。 是， 所以他们吃的这些吃食就是游客们吃的这些吃食，他们每天走过这些大街就是游客们来游历的这些大街。其实晋升炉食铺的位置呢很好找，就是东大街跟西大街是靠什么来分割？靠南大街来分割的。 对， 其实是一个丁字路口，就在那儿就能找到晋升炉食铺。哎呀，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啊，继续在古城里逛也是一个选择，当然去欣赏一部大剧更是一个选择。 哎，没错， 那说到这部大剧的时候，我想可能提到平遥，很多人就已经会想到这部剧是什么了。 嗯， 又见平遥。 没错，2012年的春节前，这部剧正式面世。 嗯， 到目前呢，已经有6年多的历史了。有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欣赏过这一部《又见平遥》，当然更多的是通过这部剧认识了平遥，了解了平遥，并且跟平遥、跟晋中、跟山西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好友， 这也成为了我们平遥的又一张名片哈。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听一听又见平遥的销售经理给大家的推荐和讲解。 嗯， 我是又见平遥营销中心推广部经理，我叫孔令娟。又见平遥作为一个新的文化项目，现在是与平遥古城齐名的又一张名片。对，它这个其实又见平遥，它主要是讲的是一个平遥人的仁德和山西人的仗义。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有哪些亮点吧，就是包括我们的特色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部剧呢？ 又见平遥它整体演出的话是一个半小时，它是一场走着体验的灵魂穿越之旅。其实这部剧主要是讲了一个平遥票号东家赵一硕抵近家产，带领同心宫镖局的232名镖师去沙俄保回王掌柜的一条血脉，唯一的一条血脉。但是6年之后，232名镖师全部死在了沙俄，只回来一条血脉，他就是王家子嗣。我们又见平遥是分为4幕的。您进入又见平遥剧场之后，首先进入的是 A 区洗澡场景。这个故事场景当中最感人的一个地方就是镖师在洗澡，他的妻子在帮他搓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言语，但是他们对彼此的一种留恋全部化为了他手上的动作和演员脸上的一种表情。您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演员的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和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接下来的第二个场景就是您会进入到一个还原当时同心宫时期的一个繁荣的街道，您左右两边全都是当时繁华的一个店铺，把自己置身当中，去作为当地的一个老百姓去到店铺里面去体验一下。在您参观店铺的同时，就会听到锣鼓声响起，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剧目的开始。第二个剧目最感人的地方，它其实是在城墙的一个演出的一个系列，您看到的它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它是已经在保送王家血脉当中死在沙俄的一些镖师，他们从灵魂归来了，他们想来看一看他们的家乡。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三个场景，平遥票号赵东家赵一硕，他临走之前他要去选妻，他也会留下他自己的赵家子嗣。我们选秀的话是从眼睛鼻子手三寸金莲，通过各个环节来最终选出我们的新娘。告诉您一个小秘密，在最后一幕灯光会比较昏暗，新娘会穿着一个很漂亮的嫁衣站在您的面前，这个嫁衣我们是通过高科技，它会自身去发光，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前三幕之后转为第四幕，你就可以歇歇脚坐下来休息一下。您坐下之后首先会看到一整排的大门，这个大门就是每一个姓氏的人都会出来给您打一个招呼，落叶归根，认祖归宗嘛。之后我们会有一段很精彩的面舞表演，面舞它就是以面为材料，然后会有声光电的辅助来去体现山西人的这一碗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故事。 那这部剧现在有怎样的市场收益和效果？ 又见平遥是2013年2月18日正式对外开始售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一共演了3508场，接待了200多万人次，然后最让人骄傲的是今年我们又见平遥的票房收入破亿了。 那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应该如何购票吧，包括一些路程的规划。 建议您的话是提前购票，因为又见平遥真的很火。您可以通过网上携程同城都要我们整个的一个售票点。又见平遥是常态化的演出，是中午2点场和晚上7点场，每天2场。周一的话我们是休演的，但是遇到节假日我们周一还是正常演出。到了从4月份开始，然后到旺季11月之前，我们每天基本都是能加场到5场。大家来购票的话取一张身份证，我们一张身份证可以买5张门票。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我们是免票的，但是一米二以上的儿童就是跟成人同价，然后包括老年证、军官证和记者证这些我们这边是没有优惠的。又见平遥的话是在平遥古城外，然后在平遥古城的上西门和下西门中间。你要是在平遥古城里的话，从平遥古城到又见平遥步行最多也就20分钟。 自驾游来的，从高速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有又见平遥的标识，您可以根据又见平遥的标识来到又见平遥剧场。如果您是乘坐动车，从动车出来之后，您可以选择打车，大概车费的话是20到30元左右，或者您可以选择公交，您坐102直接就会到达又见平遥的剧场门口。坐公交的话，大概是车程的话是20分钟左右，大概打车可能更快一点，可能不到10分钟。也欢迎大家来观看又见平遥，相信我，您不虚此行。 真的是没想到哈，我们的又见平遥已经是营业额破亿了，所以孔经理给我们的讲解也非常详细，你看包括如何购票呀，怎么来，时间多长，真的是非常细心哈。 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又见平遥剧场不远的地方，就沙瓦剧场的旁边，新规划了一条叫做又见平遥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街，我们也体验了一下。这里面的全部的概念都叫做又见的概念。 对对， 而且有一个新的这个客栈也好，就是住所也罢，叫做平遥饭店，真正让我们吃在平遥，享在平遥，游在平遥，住在平遥。 是的，而且这条街其实是按照民国风的这个感觉来建造，所以大家又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穿越感。 对对对对， 有吃有住，然后又多一个体验的乐趣。 对，你看平遥人会做生意吧，就单说又见平遥，就打破了常规的观看呀，这么高的互动性。我们稍稍透露一点啊，就是人在戏中，戏在人身边， 是你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每一个演员。 对对对，叫做大型情境体验剧。您知道吗？您的一颦一笑都被记录在了这部剧的过程当中。 它这么强的互动性，然后呢，大家又是近距离的去观看表演，就是你可以真的是走到演员身边去看他怎么演哈。这个我觉得特别考验演员的这个演技。专业性，心理素质得强。你想呀，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观众哈，大家就拿着手机，然后穿着现代服饰在你面前对着你啪啪啪就这样拍啊，所以说一定得有一定的功力和心理素质，专业性得强，才能够演好这一部剧。很佩服这些演员 啊。对对对，当然我也很佩服您哈，都已经演成这样了，您都入戏这么深了，然后呢还能出得来。 所以没看又见平遥之前呢，可能你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古城，但是看完之后会有更多的感触。 所以最有特色的中国年，我们推荐您来我们的山西晋中平遥一起来体验一次。 最后我们再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哈，过年平遥古城有哪些好吃好玩的。 对， 首先平遥中国年， 对， 包括有书画展呀，平遥老照片展呐，还有这个新春赏灯会，冰雕冰灯展，还有古城社火。这社火里边又包括什么高台高跷、汉船、舞狮舞。 老公，快快跟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发行了，我打电话排上号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听说前两天晚到的都没有订到。 我给咱妈也打个电话，接着她一起去。 别打了，她呀已经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哦。 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宇宴下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 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我的周末，作业、公园、带孩子。 我的周末，逛街、闺蜜、下午茶。 我的周末，电影约会、谈朋友。 我的周末，没方向。 周末朋友圈，生活就在这儿。 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影子。如果你来上海，你要问影子，我要去哪里逛一逛，去哪里吃一吃。我想在上海有很多的里弄小巷是值得为你来推荐的。 老西门到了，请在屏蔽门完全打开后，从左边车门下车。开门请当心，注意脚下安全。 We are now at 老西门。 Please get ready to alight from the left side。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老西门，大概就是在坐着八号地铁线的时候吧。一个箭头指向老西门，另一个箭头指向人民广场。这两个具有上海地标性的地方，或许是你来上海值得去逛的地方。老西门是隐藏在繁华上海中最朴实的居民区，拥有着朴实的市井生活，还有文庙、大富贵、梦花街这样无人不知的名号。在这里有许多老上海人最难忘的回忆。黄浦区的508-514地块就是老西门西块地区，包括了金家坊、西马街、孔家弄、温家弄。这片充满老上海回忆的地方已经开始准备拆离了。一想到再也听不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或许会有一些忧伤。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今年如果你来上海，一定要去老西门这里的里弄小巷逛一逛的原因，寻找存在于上海的那些老味道痕迹。用"见证上海沧桑片区不可复制的宝地"这句话来形容老西门是再合适不过。老西门地区是上海老城乡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上海传统文化特色最明显、人文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可以说，这是一座没有围城的老城乡的历史博物馆。上海的阿姨吃好饭，打了鹅。 上海的夜宵是我等一个的听听广播溜溜游，上海的囡囡们帮我了来龙岗里向白相。这一系列用上海话说出来的生活情景，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但这里充满了烟火气，这就是老城乡的日常生活。洗碗、听广播、放学。要说起老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人们一定会想到的老城乡石库门。这就像是说起老北京，自然会想到老胡同和四合院是一样的。老城乡是石库门最多的地块之一，住宅样式借鉴了江南的民居，用石头做门框，以乌漆石心厚木做门扇，因此取名石库门。要是来上海想细细欣赏一番石库门，你可以去看看位于老城乡西南角的上文路上，被称为老城乡的嗓子狗。它是在原龙门书院的旧址上进行改造扩建的，由于分三批建造，三个阶段的房屋各有一些不同。所有里弄的房子，有老的中式石库门，有带着西洋色彩的新石库门，也有新式里弄房子和小花园洋房。你可以从老西门坐地铁八号线到陆家浜路，再走700米就能够找到。各位好，我是影子，今天周末朋友圈带你用周末的时光一起逛在上海。我们要去寻找一下里弄的小巷老西门。说到老西门啊，文庙在老西门人的心中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这里是上海市区唯一的孔庙，也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了，拥有最厉害的上海文庙十几，还有石雕艺术的殿堂称号。在这里既有大明的明清风格建筑，又有环境清幽的江南园林风貌，各种奇石、根雕展、茶壶展和上海古代文人的碑刻展示。对上海人来说，这里算是一个后不巷的地方，也算是小时候最喜欢来的地方，逛到很多好吃的小零食，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所以当你走在文庙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里的热闹，感受到这里的欢声笑语。 多请教，在你面前你是统统取笑，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 如果说刚才给你推荐的豫园、绿波廊，还有像和风楼啊，另外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文庙，是值得你去慢慢的逛，慢慢去感受这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地方的话，它算是一景。那逛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寻找一些上海的味道。说到上海的味道，在上海啊，大肠面可算是一大特色美食了。相信每个上海人都会有自己心中的最心仪的一碗大肠面。如果你来上海，那么你要去一去上海人最认可的国民大肠面，它就是位于复兴路靠近老西门。门面小小的，里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用餐，下层呢是上海人所谓的厨房，就是做皮盖。虽然地方有些破旧，桌子和地板也有些油腻的感觉，但是这里的一碗大肠面却是每天迎来了很多外国游客和本地人排长队的一碗面。如果有空去尝一尝的话，你一定要点大辣烤，也就是上海人经典的搭配，大肠面加上腊肉加上烤麸。在复兴中路的59号，也就是靠近吉安路东塔路间，就可以找寻到这样一碗特色的大肠面了。如果说刚才的大肠面算是上海人最认可的国民大肠面的话，那么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上海最难吃到的馄饨。最难吃到的馄饨原因就是因为这家巷子里的馄饨只做夜宵，晚上9点半才开门，而且还得看老板的心情。很多的馄饨的汤底都是清汤，但是这一家馄饨店可是用了货真价实的骨头和咸肉熬制的汤底。 老板娘经常会这样说，她说哎呀，为什么我们只有晚上开门呢？因为白天我们要熬制汤底。在复兴东路959路里面有一个馄饨的店，叫做红灯笼馄饨店，鲜肉的馄饨和菜馄饨是该店的主打，价格非常的实惠。上海人欢喜吃馄饨，而且这里的馄饨的馅料非常的多，皮非常的薄，汤汁非常的浓，几乎是公认的好味道。纯手工制作的馄饨每天晚上要卖出100多碗，可想而知哦，当你在夜上海逛的时候，这一家店就算是最佳的美食打开了。 I wished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当然今天我给你推荐的地方是上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老西门，老西门呢会有很多的小弄堂，而在不起眼的小弄堂里面走进去，如果你看到红色的墙壁上挂着照片，看到华丽丽的吊灯，你会不会想到老上海人家里的那种感觉呢？永兴餐厅就是这样的一个本帮餐馆，它就是在平淡当中寻找了一些创意，也会让你满足到上海的浓油赤酱的味道。熏鸭肉蛋黄卷、椒盐排条，加上葱烤鲫鱼，还有酒酿圆子，十足的让你感受到了本帮菜的味道。当然如果你起得够早的话，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上海人喜欢的做地气。从小到大啊，我们总是会在早上的时候去寻找很多早饭的经典，比如说锅贴、生煎，这算是你来上海必须要吃到的味道吗？如果在上海想吃到地道的锅贴，那一定要去到的地方就是老西门的红玉坊。这里呢有一家开了9年之久的上海的做地形的泰德，他用现包现煎的方式，用老的方法来做锅贴，一点味精和鸡精都不放，但是当酱油、白糖、醋比例调和的那种完美的劲道的时候，你吃到的锅贴一定是带了骨头的汤汁，甜中带着一点咸，咸中又回味着甜。如果点上锅贴的时候搭着砂锅小馄饨，里面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搭掉粉丝、油豆腐、牛肉，不仅味道好，而且料也非常的十足。上海人看到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浓浓正宗了，老懂上海人的生活了，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吃到的上海的早饭的味道，浓浓的上海的情怀，浓浓的上海的小巷，浓浓的上海的味道，会让你产生对于上海的期待吗？老西门虽然是陈旧的建筑，但是在老弄堂里面发生的事结下的记忆，却是深深印刻在上海人的脑海当中。如果你来上海旅行，如果你来上海寻找味道的话，那我相信你要找寻的一定是这一座城市最原始的味道。老西门就是有众多的回忆，老西门就是影子今天要为你来推荐来上海的理由。希望能够在春节的期间你来上海兜兜转转，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当中去找寻上海最根的那些风情。感谢你的聆听和分享，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 FM105.7， 我是影子，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了。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柠檬晨间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让时光记下这一刻如此简单的快乐，在一次窗帘的背后看不见时间在哪，我最喜欢打开窗帘太阳照进的瞬间，我